53届全国青少年体校运动会拉开了帷幕。运动会开幕式22号在咸镜南道高原郡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工作人员、选手和高原郡的青少年学生参加。本届运动会分别在平壤市、平城市、沙林县市、元山市、咸兴市、南浦市和高原郡等地进行足球、篮球、排球、乒乓球、网球和柔道等10多个项目的比赛。